坛坛。他拉扯不怕负重，吃草最不贪。他不怕苦累，任劳任怨，知人情，解人意，从不用言。他里滩，你里水里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断。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成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患腰病打算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

了。 Thank you. 上同长，不是相同的苗，不是相同的苗。少男少女长花髻，含苞待放，蓓蕾初绽，正艳到娇。我虽不娇艳，也美好。宝贵的世界，要紧紧地抓。 来个划船， 大比赛！ 哎，王同意， 为什么？

前不明年，多好愁，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 走了啊。

出门破 天。

有面包蛋糕鲜牛奶，你要是饿了，两只小手抓起了剩饭， 今天已经很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的戏曲报告剧《妈妈》。